蛙 蛙 窝 窝 瓦 瓦 我 我 袜 袜 卧 卧 花 花 豁 豁 滑 滑 活 活 画 画 货 货 瓜 瓜 锅 锅 寡 寡 果 果 挂 挂 过 过。